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。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，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减少，逐渐多云，北部山区还可能下点零星小雨或雨夹雪。午后持续5级左右的偏北风，阵风7-8级，风寒效应明显，天气较冷，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。由于风干物燥，清明时节提倡文明祭扫，注意防风防火。今天中午阴转多云，西北风4-5级，气温7-10度，相对湿度35%。今天下午阴转多云，偏北风5级左右，最高气温11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3-4级，最低气温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负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联播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王文统的信送到李坦手中，李坦读道：李大人，明日巴特尔一家去城西潭柘寺烧香拜佛，天赐的良机，机不可失。潭柘寺的位置、地形、路线，你最清楚。李坦独霸得意地笑着说：“哼，让我来他个连窝端，把巴特尔杀了，或者是绑到手。”这是可以摇动燕京。寒宫之内，阿里布哥躺在床上，病容毕现，两只眼睛直直地瞅着屋顶。夫人齐木格坐在跟前，愁容满面。齐木格说：“喝点酸乳吧，心里会好受一些。”阿里布哥摇了摇头。齐木格又说：“大汗，放弃吧。当年富汗分封领地之时，几个弟兄中属您的最多。现在母亲的那一份也都归了您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，非要当那大汗不成？有些话我不敢说。今天您都气成这样了，我也不怕了。您看看，除了祖寒以外，这当大汗的有几个长寿的？”齐木格跪下继续说：“您不当大汗了不就没事了吗？我这都是实话，我可没有说错什么呀。”阿里布哥闻听，气得下地拿起马鞭子要抽，但随手又把马鞭子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刘秉忠见忽必烈围着哈拉和林，久久不发动进攻，实在是忍耐不住了，就对忽必烈说：“大汗，对哈拉和林围而不打，已经有2年多了。哈拉和林依然坚持着，燕京那边战事又紧，南宋借机兵发江北，再这样拖延下去，旷日持久，对韩国是极为不利呀。我意尽快解决哈拉和林， 挥师南进，料理韩国要务，准备灭宋才是正理呀。忽必烈笑道：刘先生着急了，你不是给我讲过什么皇上不急太监急吗？刘秉忠闻听也笑道：嗨，大汗，我是大汗的首辅左丞相，我可不是什么太监。忽必烈说：中原王朝别的不论，就是这个太监制不好，泯灭人性啊。我们蒙古人阉马阉牛，但不能阉人。刘秉忠说：大汗，这后宫用阉官阉人，那也是为了后宫的贞洁呀。忽必烈不以为然地说：哼，后宫女人当自守妇道，何用阉人？刘秉忠说：哎呀，大汗，咱们先不论这个了，求大汗尽快解决眼下哈拉和林的事儿吧。忽必烈说：别急，再看半年。巴特尔出发前给史天泽打了一个招呼，史天泽建议多带一些兵马。巴特尔满不在乎地摇了摇头，说没事，不必担心。次日，巴特尔与夫人坐着马车去潭柘寺烧香还愿，安童、宝音图骑马在车左右护卫着，车的周围有几十名侍卫军骑马相护。万万没有料到的是，李林带着一队人马，穿着蒙古军服饰埋伏在此处。巴特尔一行缓缓走来，刚走进山谷，突然就从两侧冲出了李林的人马。巴特尔大声喊道：安童、宝音图，挡住敌人！安童、宝音图率侍卫们迎了上去，巴特尔与夫人跳下车，二人各骑在马上，抽出了刀。巴特尔大喊：夫人，跟着我！夫人点了点头，巴特尔策马向前。燕京王文统府内，王文统正站在屋中方桌前，欣赏着几件精美的玉器。宋令进来，神秘地说：大人，已经接上账了。王文统说：你去观察史天泽的动静。宋令领命而去。在燕京西的一处山谷里，巴特尔一行与李林兵马正在做着殊死的搏斗。李林突然放马过来，宝音图迎住，李林一刀砍在宝音图的左肩，宝音图落马。李林举刀要砍宝音图，巴特尔策马过来，一刀砍下，李林的头被削掉，滚落在地。宝音图刚要爬起，敌军一个使长举刀砍来，巴特尔夫人大喊道：宝音图躲刀！宝音图闪身躲过刀，这时李林的一百夫长飞马过来，一刀刺进了巴特尔夫人的后背。巴特尔夫人在马上摇晃了几下，落下马来。安童飞马过来，跳下马扶住母亲，哭喊道：母亲，母亲！敌兵百夫长指挥官围住了夫人和安童。宝音图爬起后，拿起一支长枪，是一阵乱刺，刺倒几个敌兵护住夫人。巴特尔从另一边飞马过来，挥刀砍倒敌兵百夫长。敌兵另外一百夫长仗着人多，依然是围住不放。突然，史天泽领着一支人马冲了过来，李林的兵马是四散而逃，被史天泽兵马是一阵砍杀。史天泽下马来到巴特尔跟前，施礼说道：在下来晚了一步。巴特尔说：这不能怪你，你捉住几个活的，辨认一下首领。 这时宝音图拎着李林的人头过来说，这是元帅砍下的他们的首领之头。史天泽仔细看着说，元帅，这是李坦之长子李林，我见过多次。巴特尔说，来呀，把这头和尸首连起来带回去，会有用的。史天泽遵令去办。这时一个军士压过一个百夫长问道，史将军怎么处置他？宝音图一看挥刀欲砍，史天泽阻止道，等等，押回去关进大牢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巴特尔回到府中，面色凄然地坐在椅子上，侧对坐着史天泽。史天泽说，都怪我没有劝阻大帅。巴特尔神色凄然地说，夫人随我几十年，给我生养了三个儿子，结果惨死在敌人刀下，令我心碎呀。史天泽说，元帅节哀，在下问您，去潭柘寺的事还有谁知道？巴特尔想了想说，那一天王文统来了，他要这几日向我报军备钱粮的细目，我说我无暇听，让他自己妥办。史天泽又问，大帅，您可说了要去潭柘寺的事了吗？巴特尔说，说了，我说我与夫人明日去潭柘寺拜佛还愿。他说他的夫人也信佛，要陪我夫人去，我说不方便，他还嘱咐我注意安全。史天泽沉思着说，元帅，此事蹊跷啊，李坦的儿子李林怎么就那么准确地埋伏在那儿？时间地点如此巧合，如果没有人提供消息，他哪会那么准确地埋伏在那里？又倒是人心隔肚皮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巴特尔疑惑地说，是啊，但是王文统不会吧？大汗对王文统恩宠有加，升至中书省左丞相兼燕京路宣抚使，位极人臣，而且兄弟子侄之中十几个位居高位，难道他还不满足，胆敢与反贼勾结里应外合不成？我要试探试探他。这时宝音图吊着左臂进来说，王大人求见。王文统进来说道，元帅，在下疏忽大意，酿成惨祸，在下罪当受罚。巴特尔说，这件事情与你无关，那天你还要让你夫人陪我夫人前去，我没有准，如果真是去了，你也是受害者，你不必自责。王文统摇头晃脑地说，那天听元帅要去潭柘寺，我只提醒一句，大兵压境注意安全，并没有劝元帅不要去呀。幸好元帅无虞，否则在燕京地盘出如此大事，我做宣抚使的该如何向大汗交差呀？史天泽在边上冷冷地说，王大人真是用心良苦呀。王文统斜了他一眼说，职责所系， 不得不用心。巴特尔说，王大人，李坦之子李林你很熟吧，他受伤被俘，关在大牢中，烦你去审问清楚，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，是李坦设伏害我。王文统严肃地说，是啊，真该千刀万剐。元帅，我一定严加审问犯罪，问个水落石出，严惩内贼。李坦大营内，李坦正一脸悲切地在屋子里踱着步子，跟前站着二儿子李环。李坦沉痛地说，本想杀掉或捉住巴特尔，不料损兵折将，连你哥哥都被杀了。李环说，父亲，这逃回来的军卒说是史天泽领兵去救了他们。李坦咬牙切齿地说，史天泽呀，你身为汉人，为鞑子卖命，你真是不如一条狗。等我要捉住你，我非要割掉你的脑袋祭奠我儿。李环，南宋方面有无消息？李环答道，他们被阻在江北，没有前进。李坦继续咬着牙说，赵云老儿贾似道小人，你们让我李坦背叛朝廷，率军攻燕京，让我背了反贼的不忠不义的千古骂名，你们却畏缩不前，坐山观虎斗，让我进退维谷，你们真不是个东西啊。现在我又杀了韩国枢密使第一元帅的夫人，这个仇结的无以复加，你们真是把我诱逼到了绝路啊。李环说，父亲，到此时已无退路，还是加紧攻城吧，我们手中的五万精锐还没有损失，先把燕京拿下再说。父亲，儿还有一计，我去南宋威胁他们，他们如果不积极向北推进，我们挥师过黄河去打他们，他们不仁，也休怪我们无义。李坦面带幽容地说，你哥哥李林刚刚没有，你现在再去，为父的不放心呐。李环说，父亲，这条路我走了多次，熟得很，我装扮成读书人，谁也认不出我。父亲，有道是，上阵还得父子兵啊，派别人去，我怕贾似道根本不理睬，白跑一趟，无功而返呢。还是孩儿去为好，我要向贾似道晓以厉害，看他如何作答。您放心好了，我明日就启程。李坦长叹一声，唉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啊。你路上千万小心，贾似道这奸诈小人，你要见机行事。我派副帅带一支兵马接应你，一旦有危险，我率兵伐宋，搞他个天翻地覆，鱼死网破，出我这口恶气。巴特尔命人把百夫长押过来，让史天泽来审问。史天泽问他叫什么名字，百夫长答说他叫刘伯清，原先是百夫长，现在是李元帅手下的参将。史天泽问，你们怎么知道元帅去潭柘寺的？刘伯清说，小的不知，左一间只是突然被叫醒，带上我的百余人，跟上李将军，悄悄来到山里埋伏下来。这时李将军才说，我们劫杀的是大韩国的大元帅一家，他就说全都杀死，一个不留， 回去还让我和另外一个百夫长升将军，赏白银千两，田百亩，别的小的一概不知啊。史天泽又问是谁送的信，刘伯清推说不知。史天泽命军士用刑，刘伯清持拷打不过，说有一个学士模样的人去过李大人那儿，我在职哨时碰见过他两次，这个人很特殊，他一到就有一个参将直接领他到李大人帐内，我们都不敢问。这个人中等身材，不胖不瘦，白白净净的，眼睛还挺有神的。深夜，王文同把宋令叫到身边说，你确实打听清楚了，李林的头被砍掉了。宋令答道，确实是，他们拉回来的是身首分离的尸体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王文统又问，你是怎么打听到的？宋令说，我让手下认识巴特尔亲兵的人去打听的，我给了他十两银子，他一去就问清楚了。王文统让宋令去把那个打听消息的人叫来，宋令去了，不一会儿领着一个百夫长进来，王文统在他耳边叮嘱了几句，百夫长遵命而去，王文统大步向里走去。王文统府院之内，宋令领着一个军士正在走着，突然百夫长与几名军士从两侧杀出，挥起刀瞬间把二人砍倒在地。宋令的嘴里刚挤出一个王字儿，就轰然倒地。百夫长挥了一下手，士兵们用一袋子装了尸体背着消失在了夜幕之中。史天泽派人去打听回来，对巴特尔说，元帅，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刘伯清供出的那个人的模样有可能就是王文统随从司令官宋令，但此时这个人绝对不会在王府了。王文统有狼一般的敏锐嗅觉，他早已经察觉出我二人已经怀疑他了。巴特尔叹了一口气说，是啊，而且这宋令只是他的一个随从士官，不是朝廷命官，我们也不便问呢。史天泽又说，我们可以在刘伯清的身上做些文章，可以让他假扮黎坦密使，但是又怕他不会模仿黎坦的笔迹，让王文统看出破绽。巴特尔说，就说怕写信被搜出，只以口头传信，不也可以蒙混过去吗？史天泽说，大帅，王文通老奸巨猾，怕是瞒不住他，但是也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了，只得一试。花园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曲水圆湖相连，小桥回廊相绕，山林湖中相映，花草树木点缀其间，小鸟鸣在树枝花间。临安贾似道府花园内，贾似道和夫人还有一群侍女们在花园之中正在赏花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